在没有法子离开分别执着，如佛都提供我们一个方法，择善固执，这就对了。我们分别执着善法，邪气恶法，但是这绝对不是佛的终极的目的，是一个方便法，是一个入门第一个阶段，最后佛统统叫你把这个都舍掉，那才真正见到自己本来面目了。所以这是阶段性，第一个阶段我们择善固执，也就是说断恶修善。那么善恶的标准，这就要依经典，依圣人的教训。所以中国古人一定要读经，要读诗，佛法也不例外，经是启发智慧的，诗是增长见识，使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从历史经验当中吸取教训，过修善，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品质不断的在改新，不断的在改进，这讲到死事非常重要，现在人眼光很浅，看得很近，没有深远的眼光，就是没有事实。往往到这个灾难现前了，措手不及，无所适从，不知道防患于未然。那么在此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诸位同学说。我在这个差不多是40年前，我亲近了方东远先生，我跟他学哲学，方先生常常感慨的对我们说，他说台湾是个岛国，是个小岛，我们对外发展就是航海与航空，所以他的时候非常感慨说，台湾办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就像台湾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多人口，2所大学就够了，大学是培养通才的，就是培养社会各阶层领导人才的，大学办多了，人才多了，到时候没有位置给他做，就会作乱，就会打架。30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人家的时候能够看到30年以后的社会状况，所以他就不主张办这么多大学，他主张什么呢？办这个航海的学校，造船的学校，航空学校，他主张办这个，办得越多越好。 如果当年政府真的听他的话，采取这个政策，我们台湾现在世界第一啊，轮船王国、航空王国还得了啊？啊，你能够造船、造飞机，能够卖到全世界，那台湾的财富绝对不是今天什么几百亿啊，那么上千亿都不止啊！这人家有这个眼光，有这种学问啊，可惜的是没有人听他的，就常常在我们学生面前发牢骚。我们听他的话听了很多，所以记忆非常之深刻，确实有远大的眼光。啊，人他都有智慧，都想发展啊，如果不走政治这个目的，走向航海，走向航空啊，走向这个高科技，这还得了？啊，所以没有学问，没有见识，这个一切造作就免不了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啊，这是在我们没有成圣成贤的时候。我们要借助古圣先贤，对他们要有信心啊！所以亲近老师，哪一个老师是真实的善知识呢？是在讲真言有定法啊！你心目当中最尊敬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大善知识啊！为什么呢？他说话你听啊，不分之辨的服从啊！啊，他说了你就会做到吗？假如那个人真有学问的，你对他没有恭敬心，他讲的话我不相信，他说的我不肯去做，他有什么用处？佛来了也没用处啊，孔老夫子来了也教不了你啊。所以你说是跟哪一个人学，你这一层才会成就，我就告诉你，你心目当中最敬仰的那个人，你跟他学就会成就啊，你就没有跟错人啊！他教导你，你能够百分之百的去奉行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功高我慢的，头眼睛长在头顶上，瞧不起人啊！啊，也很会辩论的，死最后说出好的出来啊！那所以教我就很困难了。那我对于这个当代的这些学术界的人，我对方东美先生非常崇敬，非常佩服，他讲的话我相信啊，同样的话别人讲的我不相信，他说了我相信啊，他说了我肯做啊，以后学佛我跟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教我三年啊，这个因缘也非常特殊啊。大岁年纪之后，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啊，我跟他深啊，所以我学东西非常单纯啊，世间法里头一个老师，佛法里面两个老师，相当单纯的，不复杂啊。啊，那么这个就晓得见和同解的重要性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所以佛法里面宗派很多，法门很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大众啊，这个一切众生啊，思想境界不相同，兴趣嗜好不相同啊。你喜欢某一个法门的，再建一个道场，你们喜欢这个，到这就修行啊，喜欢那个经典那个法门，到那边去修学。道场是这么建立的。啊，你比如喜欢华严的，五台山是华严宗的道场。啊，天下有志于华严的，到那边去修学。喜欢放华严的，浙江四明天台山是法华的道场。啊，喜欢唯识的， 长安大慈恩寺是为师的道场。喜欢健身的钟南山道宣律师在那里提倡专修戒律的，就这么去的。所以每一个道场都是一所专科大学，那大家的想法看法他接近，他能够在一块共修。佛法道场决定是平等的。为什么建立这么多？就是因为众生根性嗜好不相同。这是佛开方便之门。所以说旧路回家了，不要去拐弯抹角了，喜欢什么就学哪个法门。像一个圆一样，中心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你在圆周上任何一点走直路是最近的，不必拐弯抹角。所以开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达到一个目标，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也就讲到所谓道场里面的学风道风。学风是讲的理论，我们依据的经典。道风是讲修行的方法。同样依据一部经典，修学的方法不相同，也不能在一个道场。也要分两个，所以它一个宗派里面有许许多多道场，原因是在此地。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修净土的，我们同样依无量寿经，同样念这句阿弥陀佛，有人呢这个喜欢念的念得慢，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法，有的人喜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两个人在一起念佛一定要打架。那怎么办呢？好，我进两个道场，喜欢快的到那边去念去，喜欢慢的到这边去念去，都有成就。所以就是同样念一句阿弥陀佛也要建十来二十个道场啊，它不一样嘛。目的呢就是要求见后同解。你才晓得说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多道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支派，无非是方便大家了，叫大家旧路还家，一点都不生烦恼啊！这个是佛的大慈大悲。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见解不相同，我这个想法看法跟大家不一样，不一样怎么样呢？最好是离开。离开那是无量功德。为什么呢？我不破坏道场。让他有成就，我另外到别的跟我志同道合的在一起，我也能成就，他也能成就。如果不同见解在一块，是扰乱道场。俗话常说，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这个破坏道场，那这个故事是很重很重。所以离开是有智慧，是有福，自他念力也。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就晓得古时候这些大德真的是身战身了，没有自赞毁他的，没有见不到的，自赞毁他是众戒，于切菩萨戒本里都是第一条啊，重罪。 你看这个华严，53禅53位善知识所修学的法门完全不相同。每一个人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个就是六祖所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时间过，只看到别人的长处，没有看到别人的过失。啊，看过失，看到自己的过失，没有看到别人的过失。啊，这是一个修道人，啊，是个真正修仙。啊，因此某一个大德到我们这个道场来了，啊，我们当然一定要请他，啊，为我们讲讲开示，鼓励鼓励我们，啊，那么他来给我们讲什么呢？一定是赞叹我们所修的这个法门，这就对，这才叫做生赞生。这个生赞生是赞扬你所学的法门，赞扬你这个地方的道路，啊，使大众啊都能够增长信心，对法门增长信心，对那个师父增长信心，对从禅道友增长信心，这无量功德了。啊，现在我们往往的时候见到这个现象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学禅的，我这念佛的，请他来讲开示，他讲禅，禅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啊，念佛怎么怎么不好，把我们的信心全破坏，道场也破坏了，听了之后啊就不想学什么好了，这个不如法，这个事是讲连普通讲理解不懂啊，所以现在有许多道场不敢随便请人来讲道理在此地啊，最明显的台中莲社李老师这个道场就绝对不请外面人来讲开示，外面来的人他请吃饭，招待很周到，绝对不请你讲演啊，为什么呢？就怕他一上台啊破坏净土啊，他在这里苦口婆心叫人念佛叫了这么多年了，那个法师大哥就是有名望的啊，就是德高望重，在他一说这个人有问题，那个又不恰当，我们也听了信息的重要了，绝对不轻啊，这个也是很不得已的做法了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懂得啊，哪一个法门都一样好，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差，没有，绝对平等啊！我在香港，圣义法师对我不错啊，他是学禅的啊，他请我到他的道场去参观，我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因为我一生当中看到真正修行的道场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啊，他有禅堂，有40多个人每一天都坐香，这个难得了，很不容易 啊，按照规矩做，他请我到禅堂跟大家讲开始，那我总不能说阿弥陀佛第一了那这就把它破坏掉了。好在是我禅虽然没有功夫，我还有点口头禅啊。我跟他们讲六祖坛经的大意，讲一个半小时。弥陀净土是一字不提，赞叹他的道场，赞叹他的师父。我到那里去任务是什么呢？让他的这个同参道友的时候对法门有信心，对道场有信心，对于领导的法师有信心， 我去做这个事情的。啊，我到新加坡演功上人，那是我的老师啊。我刚刚学佛的时候，第一个就听他讲经，他在善道做住持，做住持，我还没有出家。啊，我们一般年轻人很顽皮，听经的时候都坐在他柱子底下，就坐他旁边。所以我认识他很早。那么到了新加坡，哎，他也一定要找我，去跟他的那些信徒们接接话语。他老人家修的是弥勒净土，我就赞叹弥勒菩萨，《华严经》幕后一张弥勒楼阁，那殊胜庄严，无与伦比的，我赞叹弥勒。弥阿弥陀佛一次不行，一定要懂得啊，这个规矩啊，啊，人家在那25年，这个修学，那必须要把他们的信心增长。啊，所以说哪个道场，就赞叹那个法门，这就对了。啊，这个才真正叫。利益众生啊，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啊，哪个法门都殊胜啊，哪个法门都成就啊。啊，那下来有人问我的时候，说法师，你既然说禅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说啊？我就在讲说，我的根性不行啊，他们上根立志，我的下下根呐、啊。我参禅不能开悟啊，不但不能开悟，定都得不到，只好念阿弥陀佛求人间佛。确实如此，啊，我说的也是老实话，啊，都说真话，啊，一定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啊，所以你们诸位同学在此地，依靠这个印老法师绝对正确。我给你介绍，我讲经40年，我是一出家剃头就讲经，就教佛学院去讲经。我没有念过佛学院，我教了不少佛学院。啊，我相信我还有一点眼光，还能看得出，这一些大德们，啊，真正大德，我还能看得出一点。我给你们介绍。啊，决定不错。啊，好好的学习，一门深入。啊，真正要想成就，是在讲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就是一门深入最可贵的。学禅一门向禅，学静一门向静，学密就是一门向明。不要是掺杂禅静双修、禅静密三修。就好像这个门一样，一个门你才能进来。哎呀，这三个门我都想同时进来，你怎么进得来啊？你永远在门外啊！理论上绝对是正确的啊。实在讲说，就以禅经里来说，一二三，三二一。禅里面决定有静有明，静里面决定有禅有明，特别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显示，你是一展开，你看看前面菩萨的表法，你就能看出来。那经序里面，菩萨里面他第一个写的是普贤菩萨，第二个写的是文殊菩萨，第三个写的是弥勒菩萨。普贤菩萨代表的是迷境宝，他怎么代表迷境？普贤在华严经上是净土中的出处啊，华严到幕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净宗出处啊。密宗的出处是谁呢？ 金刚萨埵，金刚手菩萨。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普贤菩萨的化身。所以密宗初祖开山的初祖也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代表禅净不二，所以你仔细把这个无量寿经一看的时候，真的是禅教密境律通通融合在一起，一即是无，无即是一，不但净宗是如此，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样的。啊，你学禅，禅里头一定有密，也有净，啊，也有律，也有教，通通是一样。这个分别执着是错误啊，是我们自己的妄想颠倒。这个要一定要痛戒，他不能戒除的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才有分别执着，才会有功高过慢，这个障碍了自己啊，有的时候还妨碍别人。所以这个见同解是道场能不能成就，个人这一生修持能不能成功，关键在此地。为什么天天讲经？讲经是在讲的，就是使我们的知见逐渐逐渐能接近。目的就是建立在见惑通解。所以古时候一个道场住上几千人啊，两三千人的这个大道场，在我们中国大陆每一个省份都有。那是不散的啊，现在在台湾二三个人的道场人都留不住啊，住了两三个月都跑掉了。当年千一法师就来问我，他说我对于这些出家出去的照顾非常周到啊，他说为什么还是留不住啊？啊，他来问我，我就告诉他，我说他会走啊，这是正常的现象。为什么呢？说为什么古时候没有？我说古时候的时候，这个道场天天上课啊，天天讲经啊。现在这个道场不讲经啊，不上课啊，不讲经不上课，每一个人都打妄想啊，每一个人想法的都不相同啊，他怎么会不跑呢？当然会跑嘛。啊，从前他天天讲经，天天，就是把他的想法看法拉近，他就不想走啊，就是学校如果要不上课，那个学生怎么会不打架呢？打得头破血流啊！啊，那个军队里头要不天天出操，三操两讲堂会造反呢、啊。出家人是个团体的，团体里面如果没有理论这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守法的精神，不可能的。所以他跑掉是正常的啊。所以从前这个道场那叫真正道场啊，你看经上所讲的二十讲经，在人王经讲的很清楚啊，二十是多少时间呢？现在得八个小时啊！他那个二十是讲印度啊，印度是昼三十、夜三十啊。啊，我们现在中国称现在是叫小时啊，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用的时辰，一昼夜是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十二个时辰。现在西洋人用的这个时辰就比我们小一半呢，印度比我们大了。所以印度一时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二十讲经八小时啊，在每一天听八个重点的经啊，这是解，解之后还要行，不管 这个方式多少，归纳起来不外乎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啊，禅堂的就坐八个钟点，或者念佛堂就念八个钟点，听八个钟点经，一天24小时去掉16小时了，其他8个小时吃饭洗澡换衣服，我看大概时间都忙不过来了，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有一点时间赶快好去休息休息了。所以那个时候道场是学校啊，跑都跑不掉，他到这来是求学的，真有东西给他学。所以那个时候道场是学校啊，跑都跑不掉，他到这来是求学的，真有东西给他学。不像现在这个道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但现在虽然没有这个环境，实在讲我们的福报不如古人，但是回头想想呢，现在科技发达，我们的福报又超过了古人啊。怎么是超过了古人呢？你要想听经随身听呢、啊，你一天可以听8个小时啊，没有人障碍你啊，那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啊。你要想念佛，一天也可以念8小时啊。问题就是你自己用不用功啊？自己要用功啊，你的福报超过古人；自己不用功啊，是不如古人。这个科技发达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的？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增长信心，实在上讲呢，是大家呢这个建立共识最好的一个方式。这是六合里面的基础。第二是戒和同修，这个戒是讲守法啊，4个人在一起共住，守六合敬啊，每个人都遵守，这就是一个僧团。十方诸佛护念，一切善神拥护，这就是正法的道场。每一个人都自动守法，不但遵守佛的教戒啊，这个持戒诸位要记住，它的含义非常深广，范围很大，绝对不是讲那个七条的戒条，戒条之外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训通通要遵守啊。像这个无量寿经，佛在第32章到37章里面教训的很多很多，我们都要真认真去反省，认真去改进啊。这个都是在这个持戒范围之内。除这个之外，国家的宪法法律，社会的道德风俗习惯，全部都在其中啊。所以这个是讲的摄善法界扰仪众生界，这都没有条文的。如镜随俗啊，统统要遵守啊。所以持戒就是守法，僧团每个人都自动守法，僧团自然就和睦，自然就整齐了啊，自然就有秩序了。在佛门里面，每个寺院有他的常住共用共用那么这些都是因时因人因事而制定的 啊，也可以时时来修改的，啊，不断的改进，才能建立一个完好的制度。啊，发现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再开会呢，再把它改正过来。啊，所以一个圆满的制度，不是一个人呢凭空去想象来制定的。啊，想象只能够是一个草案，与事实决定不能完全相符。啊，我在台北办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今年是第六年了。我们的制度到现在才算是像个样子，啊，我们的章程，我们的办事细则，每半年修改一次，检讨一次，修改一次，修了十几次了，到现在看看像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想不出来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事情怎么变化了。所以一定要在事实里面经过考验，慢慢的修订来修改。寺院里面的规约也是如此，啊，如何便利常住共修，如何便利信徒们到我们这层来共修，啊，统统要有规矩，要有秩序，这个样才能使人尊敬，啊，大家是尊敬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在这个地方才能真正产生弘法利生的效果，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位同学要共同努力的，啊，决定不要以为我随便一点无所谓吧，你随便一点，你把道场形象破坏，啊，让外面那个初学或者没有学佛的看到这个起轻慢心，他就不会进来，他不但不进来，他在外面宣传那个地方不像样子，不要去，他还劝别人不要来，啊，我们自己造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受法，知道受法功德利益无有穷尽，啊，不仅仅得利益，是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一切修行真的是建立在昨天我跟诸位说的孝心、敬心、慈心，建立在这三心的基础上，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三心的发扬光大，第三个身同住，啊，同住是我们住在这一个道场，现代科技文明发达，众生物质生活的享受提高了，啊，道场里面有许多的疗房，不但有疗房，而且每一个疗房都还有套房，我们大家在这共同享福，啊，在这共住，在修行时问能不能成就呢？我肯定地跟诸位同学说，决定不能成就。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大家在一起规矩很像个样子，进到房门，房门一关就不行，不像样子，放逸了，懈怠了，懒惰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所以生活同住啊，是怎么住法呢？ 我们中国古代那个丛林呢、啊，不是盖不起疗房的、啊，那个寺院盖了那么大，哪有不能盖疗房道理的？为什么还讲睡通铺、睡广单呢？通铺广单能成就人，晚上睡觉也规规矩矩的，为什么呢？旁边都有人看着，白天有人看到，晚上也有人看到，不敢放逸，不敢随便呐、啊。他才能成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就完了，白天像样子，晚上不像样。你得晓得，古人呢、啊，培养一个人，栽培一个人，用的心真是良苦啊！啊，军队也不睡通铺会造反呢？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秘密？这个人跟那个人搞，那个人跟那个人反正问题就来了。啊，不但白天是微雨，睡觉也是微雨。白天是事目所视，事实所指，晚上也不例外。这样才能成就。啊，晓得这个这个道理的人现在不多了，从前都晓得。啊，大陆上现在有不少寺庙恢复。也有一些寺庙里了建这个疗法，我在香港听圣依法师跟我讲，啊，他们也是一个出家人，一个皇军，他说圣依在这个大陆啊，对于寺庙的恢复很有贡献，啊，他们曾经请教他，他极力反对，他说一定要住广单，他回到香港来告诉我，我非常赞成，百分之百的赞成。啊，这个生活同住是要这样住法，啊，一定要睡通铺，一定要睡广单。口和无争，一定要立一切分别之处，一定要不见世间过。不但不见人的过失，世间过失都不见。所以一个真正修道人最好是不要看电视，啊，不要听广播，也不要看报纸，啊，为什么不要看那些东西啊？我不看不晓得它里头什么内容，我全知道。远离这个，我们心才得清净啊！念佛的时间都不够了，哪有时间呢去闲扯这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是世间的气氛啊，说的不好听的呢，都是一切染物。有一年，我们政府提倡文化复兴运动。有一天，我在方东美先生家里，啊，正好遇到教育部有几个官员去看方老师，啊，向方老师请教，政府提倡了文化复兴运动啊，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达到目的。方先生听了他这个问题，沉默了有五分钟，非常严肃，然后他就说有。他这一说有啊，这个教育部几个官员的这个肃然恭敬的听吧，啊，听他老人家指示。他说第一个要把台湾所有报纸杂志一律停刊，第二个广播电视通通废掉。这教育官摇摇头，这个做不到啊。他说那就不要谈复兴文化，那就不要谈。 这些东西天天在做破坏中国固有文化，你不把这些东西拿掉的时候你怎么不行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思想的染污、精神的染污、心理的染污，这种是染污啊。你每天还要去染污吗？染污的已经够苦了，还要再加染污，不得了啊。这学佛的时候学清净心，就清净心怎么修法？没法子修啊。这是讲真话，我们要很冷静的去想一想啊，然后才知道我们把这个东西舍弃的好，舍弃的心底真正是清凉自在啊。为什么呢？每一天天下太平啊，世界无事啊，你一接触这个东西，哎呀，这个天下大乱啊，乱得不得了啊，你每天生活在紧张恐怖之中啊。我天天也来问我，今天天下没事啊？我什么也没看到，也没听到。每一天天下太平，啊，所以接触这些东西啊，不是好事情啊。有的时间为什么每天不读经？为什么每天也不去做古书？跟古人交朋友啊，上有古人嘛，啊，跟古人交朋友，跟诸佛菩萨交朋友，久而久之啊，不知不觉就变成圣人，变成贤人，变成佛菩萨，自己还不知道，这好。所以才能真正离开一切尊论第一项是意合从悦，就是我们常讲的法喜充满啊。学佛是在讲眼前所得到的好处就是法喜，如果法喜得不到，我们的修学一定有毛病，一定有错误，一定有偏差。如果修学的如理如法，必定得到法喜。那得法喜就是真的离苦得乐啊。如果你连这一点效果都得不到，我们的佛法就白学了。我们在佛法里头用的这么多时间，用这么多精神，那都叫浪费了啊。所以最低限度得法喜，得清净心，得真实智慧。有真实智慧，你才能解决现在所有的问题。这是佛法教给我们的。第六个是利合同心，这一条非常重要啊。这个六合呢是每一条都重要啊。那么咱们最重要的呢，六合的两条最重要，一个是见合同解，一个是利合同均啊。见解相同，大家有了共识，利同均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社会财富的分配很接近，这个社会就会安定。 啊，凡是社会有动乱不安定，决定是财富分配不均，啊，高低悬殊太大，就会出问题。啊，小从家庭，大到国家，到世界。啊，如果我们想这个世界能够得到永久的和平，那就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我们这个财富的分配大致上相差不多，世界就会永久和平。啊，所以这个富有的要帮助贫穷的，啊，为什么要帮助他呢？能够得到社会的安定，社会安定大家享福，啊，不至于动乱，不至于有战争。啊，那么小家庭或者是一个小公司，财富分配平均，你这个公司家庭一定兴旺，啊，每一个成员一定非常勤奋努力工作，啊，为什么呢？他得来的报酬是均等的，他才真正生欢喜，真正肯做啊。所以这是利同君呢，我在大陆上接触不少共产党的干部，我告诉他们，这佛教是共产党啊，三千年前就讲的利同君呢，哎，共产党要修佛，不修佛不是共产党啊。这是真的，是事实。啊，所以一个道场的时候，啊，所有一些供养归常住。啊，每一个人生活所需常住供给。啊，真正做到了，哪一个不服？哪一个不欢喜呢？哪一个人会愿意离开呢？我们自己要真正觉悟，要真正做到。啊，家庭如此，啊，你们做事情，公司行号也是如此，向这个目标努力去做，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我在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就是这个做法，一点一滴通通会常住，啊，我要用什么东西他们常住指给我，啊，我在此地大老师这个道上，我在外面讲经，你们所供养我的，如果你们供养我的支票的，因为你支票上有地址有名字，我交到公家，他会寄收据给你们。你们供养我的现金，名字地址都没有。我这个人呢，头脑很简单，不记人也不记名字。你供养我，第二次我想都想不到起来，我也记不得。啊，我不愿意记这个东西。啊，我都不知道。那么换句话是，收据就没办法给你了。通通归常住，啊，点滴归公，我们财务公开，我看着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大家心就服了吧？啊，我不是特权阶级吗？要从自己本身去做。佛教给我们这么做，我就把它做到。啊，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缺乏。实在讲，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用钱的机会。啊，我要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都买了给我，没有用钱的机会呀。有一天我到那个有几个同学到那个什么那个旧金山那个中国城那个地方买中药，买了9块钱，他那个就是你让我在那里开开洋荤嘛，让我用用钱嘛，我没用过钱呢，就买了9块钱的药。他们这个地方没有用钱地方啊，到什么地方去讲解人家飞机票什么通准备好了，没用钱地方，这个钱点滴归我，在台湾通通去印记，跟大家广结善缘啊，因为我知道因果啊，这施主业力迷啊，大如须弥山，坚生不了道啊，披毛戴就还了。我也不了道呢，我的钱的时候都分配给你们，你们都印金都带着，你们大家替我还，我不要还。我要成就了，那你们都有福报；我不成就了，我不要还债啊，你们大家替我还债，我没用啊。这都要把它算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很自在，很快乐。人家问我，我说我是这个世间最快乐的人，我要不快乐我就不敢在此地劝你们学佛，学佛得到真正的自在快乐啊。也有人说，法师你出家了，我们在家不同啊，出家在家一样的，没有两样。问题你肯不肯做，你相不相信佛所讲的话，你真肯相信真肯做，诸位要想你的财用从哪里来的，从布施得来的啊，财布施果报得财富，法布施果报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果报得健康长寿。你天天修这三种布施，布施得干干净净，你这三种福报是圆圆满满，一丝毫不欠缺啊！真的，现在台湾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心想事成，心一想事情就成了。啊，不要操一点心啊！啊，这两年学问大老师，你想一个道场就想成了，我一点都没操心啊，钱财没操心，建筑没操心，从开始建筑动工一直到完成，我看都没有看一眼，都在外面弘法，看都没有看一眼啊！一直到建成了啊，破土我参加了一下，成功的时候我就开一下墓，就了死了，当中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过还好，他们呢每一个星期用录音带去录一下整个建筑的过程呢，有一套录音带我还没看，他们要给我看一下，我还没看。然后这很好，是个很好的纪念。不操一点心呐、啊，这个多自在，多快乐的啊！你这种自在快乐从哪来的？不是我命里头有的。这个欧阳春居士在此地啊，他会算命的、啊。我是个短命，又没有福报啊！多少算命先生给我看相算命，我知道过不了45岁啊！啊，我很相信。啊，所以这一点福报啊，这个长寿啊，都是这一生从佛法里面修来的，也就是听佛菩萨的话，相信经典，依教奉行，得到殊胜的果报啊。所以给你们讲经，这个不算讲经了，这讲演呢，要以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来说，我本身做正转的。本身就是证明啊，所以学佛真正的好处，真实的好处，我常讲啊，不老不病不死，世间什么法门求不到啊，我们佛法能求到啊，只要真正100%的依从经典，依教修行啊，真的佛是门中 有求必应啊，这个有求必应就是心想事成。今天我在此地把这个五德六合介绍给各位，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修学。五德是修内德，六合是与大众共处啊，与你的家人共处，与你的同事共处，与你的亲戚朋友共处，与社会群众共处，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明天再见啊。